大家好， My Radio 由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这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的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看到这十几年来香港的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这个干预，是吧？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吧？进退失据，香港的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一嗱，琴日法庭咧，即系就 佔中搞者， 即系对呢个佔中案就做咗个判决嘅，就喺呢、這个西九龙裁判法院啦。咁啊，嗰个就系、是、其实呢个罪就喺区域法院嘅。咁啊嗱，就嗰、那个判刑嘅结果咧，就系佔中三子就一定系判得最重啦。其实承建案即系告佢哋，即系所谓串谋公众妨扰，同埋嗰个所谓煽惑罪咁样加加埋埋啦，几条啦吓。咁就呢三個咧，就嗱老實講，就係三個巨頭啦，係嘛？三個以呢、這個 主 係啦，主腦啦，即係、就是、一般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司法案件嗰個術語係嘛？咁啊，戴耀廷、陳建文同埋朱耀明牧師，咁就呢、這個戴耀廷同埋呢個陳建文兩位教授咧，就判呢個監禁16个月，係嘛？咁就係呢個串謀犯呢個公眾妨擾罪呢一條，判16个月。咁就朱耀明牧師咧就亦都係呢一條罪，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咧， 緩刑 就判16个月啊，就緩刑2年。咁可能法官就係體諒佢因為已經係75岁同埋身體有病啊，咁就可以緩刑，就唔使坐監。咁另外咧就呢、這個邵家臻咧，咁就要判坐監啦，8个月啊！呢、這個立法會員邵家臻就判8个月監，咁就黃浩銘咧又判8个月監，係嘛？咁即係話咧，總共就4个人判坐監，就5个人唔使坐監。李永達就8个月就判 緩刑， 緩刑係嘛？鍾耀華又判8个月又緩刑 ，OK。咁就張秀賢咧，就係佢犯案嘅時候得20岁，咁佢咧就即係法官就接納呢個感化報告，所以就就判呢個200小时嘅社會服務令，係嘛？咁啊，李永達又係判刑緩刑啦。咁啊，呢個陳淑莊咧就因為佢要做手術，就押後到6月10号先至判刑啊。咁我估陳淑莊咧都應該係會判緩刑嘅 ，OK 嗱。咁呢個判決究竟重定輕啊？我就唔會喺呢度評論啦。我個講法就係、是、第一，特別係嗰三位啦、啊、其他嗰啲我唔講啦嚇。三位主事者啊，或者三位一早行出嚟就要違法達義，要公民抗命，係咪？即係你從佢嗰個開始，關於佔中嘅論述，到佢哋成立，到由佔中佢又搞咗一連串嗰啲活動，係嘛？周圍去演講，係嘛？咁佢成個行動就話俾你聽，成個係一個運動嚟嘅。呢、這個運動咧就係要公民抗命，係嘛？咁亦都係等於要以身試法啦，係嘛？即係你係你對抗惡法嘅方式咧，就係要抗命。抗命嘅意思就係我要去犯法，係嘛？ 咁你呢個公民抗命，而家你俾人判坐監，咁係咪應該叫求人得人咧？ 係咪？ 呢個就係政治監嚟噶嘛？你就係想去坐政治監，而通過呢個公民抗命嘅坐政治監，咪喚醒群眾，係 咪？ 可唔可以喚醒群眾？就呢個係後話。至少喺現階段，你頭上個光環咧就殘眼殘到大家都睇唔到嘢咁就係啦。 OK， 啊，全世界都會就呢一個判決咧，即係特別係一個即係民主社會都會就呢個判決咧就會去發表評論嘅。而呢啲評論嘅即係個核心都係批評個政府係嘛政治檢控係嘛香港人嘅政治權利。逐漸受到打壓，一定是咁噶啦。喺呢個所有嘅所謂文明社會或者即係所謂民主社會，都是咁樣睇嘅。呢、這個亦都同我哋嘅睇法一模一樣嘅。唔係呢個百分之一百係政治檢控、政治審判，你坐嘅係政治監，你係政治犯，呢、這個係冇意義嘅，係咪？咁你咁樣做，你個目的就係要喚醒群眾啊嘛。咁你可唔可以喚醒群眾？呢、這個就是後話。但前面你哋一定係做咗呢啲 sacrifice， 係 咪啊？ 你係要作咗呢啲咁嘅犧牲，因為呢個你係預計嘅，所以就唔好喺度喊苦喊佛。OK， 係咪啊？呢個係你預計嘅結果嚟噶嘛？咁至於十六個月係重啊，定係三年係重咧？五年係重咧？咁即係 OK， 你大家因為有啲罪你係，譬如煽惑嗰啲，基本上就係冇案例嘅，基本上係咁。而家淨係講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啫，係咪？咁就已經十六個月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啦。你係公民抗命，你係違法達義，你個講法係要係咪？你公民抗命一定係違法噶嘛？嗱，公民抗命嘅意思就係法律有兩種，一種係惡法，係咪？一種係良法。惡法我唔遵守，係咪？我仲要。不但止唔遵守，我通過行動去表示我唔表現我唔遵守，係咪？咁於是我就會觸犯法律。咁呢一個觸犯法律咧，你就要上法庭，係咪？上法庭嘅時候，你個抗辯咧就唔係講你自己有冇罪，基本上就要認罪，係咪？跟住你用個抗辯嗰個時間嚟論述，你去宣揚你嘅政治思想，同埋批判呢條惡法。嗱，我咧。老实讲，我自己做咗好多呢啲嘢嘅，不过你啲人唔捻中意睇啫。我在法庭的自辩两本书，我都系讲呢啲嘢嘅。OK， 我喺个结案陈词，我都系讲呢啲嘢嘅。OK， 系嘛？引经据典一大堆，个法官仲要驳鸠我，大家好似喺度互相辩论咁样嘅。OK， 系嘛？即系个法官喺判词嘅时候，我非法集合罪名成立嗰阵时唔捻使坐监嘅，佢都系判我坐监嘅缓刑，跟住我上诉就个刑期就打成系罚钱咁解啫嘛。如果今天我犯呢條非法集結罪，就坐喺硬噶啦，係咪？因為上訴庭已經有個指引嘅。喂，做所有呢啲嘢嘅時候都預咗噶啦，係咪？仲有你去坐監係一個付出一個代價，公民抗命要付出嘅代價。但你同時頭上有光環啊嘛，呢、這個光環係可以幫助你 將來成為你嘅政治資本。 你如果要從政嘅話，呢個就係你的政治資本啦。你要繼續搞你呢、這個即係政治抗爭運動嘅時候，你就有朝一日變成曼德拉，係嘛？变成呢啲即系政治抗争者，啊坐完监出嚟做总统，系咪？咪历史就咁写噶啦，系咪？所以唔好喊苦喊佛 ，OK？ 系咪？喊苦喊佛系冇捻意思嘅，你一定要利用你而家累积嘅道德嘅嗰个光环，你而家喺个道德高地里边，你利用呢一样嘢去号召群众，去唤醒群众。对抗共产党，但如果你公民抗命只是针对那个政改，你不是反共的，有够用咩？ 甚至只不过是选举的一啲极，即系啲一啲。 喂，如果你是为咗喂令到更多所谓反对派可以进入议会的，你不敢反共，甚至不敢反中的，有卵用咩？老实讲，系嘛？嗱，我呢个讲法系好简单嘅啫，有咩用啊？我哋唔会。亦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否定你呢一班即系所谓佔中運動嘅呢啲搞手係嘛？即係你哋嗰個公民抗命個正當性係咪？我哋唔會去否定嘅，係嘛？呢個係一個政治審判係嘛？係政治檢控、政治審判，係特區政府打壓政治抗爭運動，呢個係冇爭論嘅。OK。冇争论的意思就是在主张民主 爭取民主係嘛嘅人嚟講係冇爭論嘅， 啱唔啱？ 係嘛？必然噶嘛？ 全世界都咁做，因為 全世界都係咁噶嘛，係嘛？比你仲激烈嘅先例都大把啦。好啦，至於和平同暴力點樣個分寸，點樣拿捏喺一個反抗運動裏邊係有唔同嘅睇法噶嘛？係咪？有啲人係主張和平嘅，主張愛嘅，就係、是、好似 甘地， 甘地咁，好似戴耀廷都係和平與愛嘛，又係係咪？有啲人係主張 不排除武力， 不排除武力， 呢、這個就曼德拉啦， 係嘛？唔係呢個就 Mandela， OK 就係咁啦，係嘛？馬丁路德今日係和平與愛，係嘛？愛我敵人，係嘛？今日你咁樣對付我，但我仍然愛你們，係嘛？ 如果俾人刮一巴， 呢個就馬丁，因為馬丁路德今日係一個基督徒，係一個牧師，佢係用呢、這個即係、就是、基督嗰個精神嚟去搞呢、這個即係、就是、公民抗命。 俾人刮咗一邊，俾馬蹄俾人刮， 佢係啊！我仍 I still love you，OK？ 呢、okay? 這個呢、這個 An eye for an eye， we make the whole world blind。 呢 An eye for an eye， I make the whole world blind。呢、这个就系呢个金地以眼还以眼还眼，世界自盲啊，八个字啊。咁所以呢个系即系我哋嗰个立论就系咁咯，系嘛？我对你呢班人冇偏见嘅，我系对你嘅政治论述有意见啫。OK， 系嘛？好简单。你到今日为止，你陈建文判你坐监之前，你都仲要去法庭喺度讲我系捍卫一国两制，我屌你啦！真系系嘛？台湾而家喺度反对紧一国两制啊，大佬系嘛？香港系负面教材，你喺度话要捍卫一国两制，即系话你认为一国两制系啱嘅，只不过而家一国两制系被扭曲咁解啫，系咪咁讲啊？佢哋嘅立场系咁啊嘛？喂，本嚟一国两制就系揾笨柒噶嘛，大佬系嘛？你哋就系呢一个认识，你冇呢一个认识，你唔知道一国两制系揾笨柒嘅咩？你而家喺度仲要坚持话我要捍卫一国两制，边有一国两制啫？你哋嘅被审判同埋送入监狱，就代表已经冇一国两制啦！屌你老母，仲捍卫一国两制？所以好简单。你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系嘛？你搞抗争嘅方式，你付出代价，系嘛？但系你仍然话要捍卫一国两制，即系话你对一国两制仍然系有信心。不过咧，而家就要苦撑待变，乐观奋斗。屌你系咪咁？即系你喂咁香港人，如果信捻晒你讲，咪死得啊？ 系啊！ 你哋呢一班人唔敢 指出呢个一国两制根本系一个骗局， 系啦，同埋。喂，你繼續，喂，你要通過你哋嘅受難去喚醒群眾，而你喚醒群眾嘅論述就係我要捍衛一國兩制嘅，咁你個犧牲咧 就白 就係白費嘅。你唔敢反共，甚至反中，有啲人話：屌你反共反中啊，咁點咧？冇運行咁，咁你都係要反噶，咁你而家撚樣都冇分別噶，係咪？你而家通过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结果你都系要坐监啊嘛？即系呢个系一个我哋即系信奉嘅一个理念嚟嘅咩？系咪啊？冇可能咧，呢个系仲继续捍卫一国两制，系嘛？即系我哋都睇到呢轮嗰啲传媒不断去帮呢九位吓、啊，即系 做神 喺度做神系嘛？咁又帮啊，有啲又帮佢哋画埋画，每个人有好多个故事啊！呢啲访问啊，你就算喺明报都有啊，香港零一又有啊，所有嗰啲整色整水大捻把，咁你可以出本书好捻厚嘅，跟住就系、是、啊呢、這个就系、是。佔中九子、佔中二士，係嘛？香港啲即係民主運動嘅，即係唔係好多好多人會咁睇嘅。咁我都覺得冇問題嘅，係嘛？即係俾你哋更高嘅評價，係嘛？就即係勇士或者乜乜係嘛？咁維護香港民主自由嘅鬥士都得嘅，大家戴呢啲帽全部都冇問題嘅，恰如其分嘅。但係我下一句要問。你怎样去利用你这个头上的道德光环去唤醒群众？唤醒群众的什么？ 是不是好像陳建文教授所說的捍衛一國兩制？如果是的話，對不起，休息一會。